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剑神山巅冷愁眉，山下铁靴来是谁？更有古怪多玄奥，白云生处绣花鞋。 西门吹雪和陆小凤认识几乎已经有20年了。20年，这是多么长的一段日子。有的人一出生就死了，有的人出生几天几月就已经夭折，在他们说来，20年那简直已经是一段不可企及的岁月。在一个新婚不久的妻子说来，如果她的丈夫在他们最恩爱的2-3年之中就已经死了，那么20年又是一种多么不可祈求的幸福。在一个生命已将尽的老人来说，虽然他明知自己活不过20年，可是以往的20年也会让他永远难以忘怀，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之中都有他最重要的20年，这20年的每一天都可能会发生改变他这一生命运的事。所以西门吹雪才会想到陆小凤。他和陆小凤相识已经20年，可是他对陆小凤的了解居然这么少。他从来都不知道陆小凤这个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家庭中出生的，也从来都不知道陆小凤这个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这也许只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要去知道。有很多的朋友之间那都是这样的，虽然经常相处在一起，却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去发掘对方的往事，当然更不会想到要去发掘朋友的隐私的。江湖道上的朋友们以义气血性相交，只要你今天用一种男子汉的态度来对我，就算你以前是什么王八蛋也没他妈的什么关系。这个世界上真正的男子汉已经不多了。如果有人说陆小凤不是一条男子汉，那么这个人最好赶快躲到一个荒山废庙里去求神保佑吧，保佑他不要被陆小凤的朋友看到，当然更要保佑他不要被西门吹雪看到。西门吹雪可以为了一个他根本不认得的人，甚至为了一个他根本没有见过的人，披星戴月奔波数千里，熏香沐浴斋戒3-5日，去为这个不认识的人杀一个从未杀败过的杀手。因为他愿意做这件事，因为他高兴。这件事情是成是败，是胜是负，是生是死，西门吹雪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但如果他不高兴不愿意呢，那可就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就算你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找来，在他的门口排队跪下，也好像连一个人的影子都没有。甚至连为了陆小凤都是一样的，如果他不高兴不愿意，就算有人把陆小凤当面刺杀在他的眼前，他也看不见，因为西门吹雪看见的只有他的剑。落日最红的时候， 那就是他即将沉默的时候。人是否也如是呢？西门吹雪从来都不去想，人生中总是有一些无可奈何的悲伤，为什么要去想？想了又能怎样？他只知道现在一定已经有一个人要用一柄他从未看见过的剑，用一种他从未看见过的剑法来和他决死于生死一瞬之间。这不是他的预感。他仗剑纵横江湖20年，出生入死无数次，现在他还活着，他当然也和其他那一些笑傲江湖的剑客名侠杀手一样，有一种接近野兽般的预感。可是这一次他奔波千里，斋戒沐浴，到此山的绝顶，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有约。就约在此时，就约在此地。他并不知道约他的人是谁，可是敢约他来的人，无疑是个非常有分量的人，而且非常有信心，对自己的力量、剑都非常的有信心。这一点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约战舰之下从无活口也从未败过的西门吹雪呢？红日出露的时候，那红如害羞少女脸上的胭脂，此时又红如仇人剑下的鲜血，一个人慢慢地走上了山巅。如果他是以轻功飞掠而上，或者是以轻索巧技攀援上来的，这个人都不能算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对手。这个人是慢慢上来的，那种慢，就好像一个怕老太婆的丈夫在夜归时走回妻子的闺房一样，又轻又慢，小心翼翼，生怕发出一点声音，恨不得把鞋子都脱了。可是现在走上来的这个人，他却穿着一双很重很重的靴子。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穿的靴子比他更重了。这个人穿的居然就是一双铁靴子，用纯铁打成的铁靴子。如果有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铁匠在这里，让他做最保守的估计，这双铁靴子每只最少也有一个最胖的人的一条大腿那么重，这种重量是很难估计的，可是最少也在9斤半到13-14斤之间。从中间算，一条腿10斤，两条腿20斤，穿着一双20斤重的铁鞋子，大多数人走路的声音那都会像打雷一样，何况是在爬山越岭走险坡，何况这个人又是个超级大胖子呢？可是这个穿着一双超级铁靴的大胖子从平地爬上这座高山绝岭来的时候，他的脚步声甚至比一个迟归的丈夫更轻，轻的简直就像是一个要到厨房去偷嘴的小丫头。这个人又高又大又壮又肥，却偏偏轻如蝴蝶。这个人肥头大耳，眉清目秀，一脸笑眯眯的样子，看起来就好像弥罗佛。可是知道他的人宁可看到100个恶鬼，也不愿意看到他。西门吹雪根本就没有回头去看这个人。这个世界上也许还没有一个值得他去看的人，这个人居然也没有去骚扰西门吹雪，更没有用那双大铁靴去踢他，只不过从他的背上一个包袱里拿出了一大块卤牛肉、2只烧鹅、17-18条岭南师傅做的叉烧肉、1整只小肥猪、30-40个包子、70-80块猪油冰糖、千层糕。他摊起了一大块布，把这些东西都摆上去，然后就坐在那里了。真的就是那样的坐在那里了，既不动手也不动口。 这样一个大胖子，面对着这么一大堆好吃的东西，居然就动也不动地坐着，只看不吃。西门吹雪没有动，更没有看，但是却忽然之间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小瘦子，我知道不是你，所以你今天还不会死。可是你今天实在不该来呀。 穿铁靴的人脸上的肥肉忽然在一刹那间像冒泡的泥浆一样就凸起来了，而且在一直不停地抖，抖得就像是油锅里的猪油。他又不是小瘦子，他是大胖子呀。如果西门吹雪说的话是在警告一个瘦子，那大胖子怕什么呢？胖子怕怕，而是因为他从小瘦瘦，所以他穿大铁靴，所以他拼命吃一些可以让他胖起来的东西。他这么吃，怎么能不胖呢？他为了增加他的体重，从小就开始穿铁鞋走路，这样一个人的轻功如果还不好，还有天理吗？ 可是现在他已经不能再胖下去了，所以他虽然总是随身带着一些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他只有看不能吃。这个小瘦子当然那就是近三年才攫取江湖的超级杀手大谷。这个肚大如鼓，他的呼吸声如鼓，甚至连他的人都好像一个鼓一样。像这样一个臃肿平凡的俗气人，有谁会提防他？ 所以在最近这19个月以来，死在他那一双肥肥小手之下的武林大豪已经比死在西门吹雪剑下的多得多了。 可是西门吹雪却知道，这一个人今天到这里来，那绝不是为了赴约而来。这个小瘦子就算是吃了妖魔胶的迷魂药，他也不敢来动西门吹雪的。谁敢动西门吹雪呢？这个时候，绝岭下又有一阵脚步声传上来了，一阵好重的脚步声啊，就好像一个180斤重的大胖子穿着一双80斤重的铁靴子一样。可是这个人还没有走上来，西门吹雪就知道这个人他既不胖也不重，穿的还是一双轻轻薄薄软软的绣花鞋。听到这个人的脚步声，穿铁靴的那张紧张的脸立刻就放松了。西门吹雪的眼神却忽然变得红如血，冷如雪。上山来的这个女人，高高瘦瘦的身材，长长的脸，眉和眼睛都是向上挑起来的，在刚健的英气之中另有一种妩媚，虽然不美却有魅力。她身上穿着一件很短的银狐披风，露出了一双修长的腿，脚上穿的果然是一双绣花鞋。这样一个苗条的女人，她走起路来怎么会比大谷的脚步还响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她是故意的，故意在炫耀自己，炫耀她的武功。她练的那是一种很特别的，而且在江湖之中绝传已经很久的外门功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身子变得比一个几百斤的大秤砣还要重。这种功夫从来也没有女人练过，更没有女人能够练得成。她呢，一向以此为荣，她的名字就叫绣花鞋。这当然不是她的真名，可认得他的人谁也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别的名字了。绣花鞋上山来的时候 也和大古一样，带着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他带的当然不是吃的，他带来的是一管箫，一个用上好漆器制成的梳妆箱，一副用象牙匣子装着的赌具，其中包括了一副骰子、一副牌九、四副叶子牌。而最奇怪的是，他后面还跟着一个很漂亮的小男孩，替他挑着一副铺盖、棉被。这样一个女人，真是太怪异了。 西门吹雪极目苍茫，仍未回头。 大古脸色发青，一双眼睛瞪得就像是两个肚脐眼儿。 他当然是他自己的肚脐眼儿啊，除了他这样的大肚子，谁有那么大的肚脐眼儿啊？ 他们知道这个女人的来历和底细，他也是这几年崛起江湖的有限几个超级杀手之一，只不过他还有一些非但大古比不上，别人也比不上的特别本事。据说他赚的钱比其他那三四个和他有同样身份的杀手加起来还要多呢。呵呵，这是什么缘故啊？看见大古，绣花鞋笑了，笑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神更媚。大古兄， 别人都说呀，心宽体盘，你的确是个宽心大量的人。哦，近来的确是越来越发福了。 大古却在叹气， 发福有什么用啊？肥肉卖多少钱一斤呢？要能发财，那才是本事的。 这倒是真话。大古说， 听说你越来越发财了，听说连山西那几家大名号有时都要向你周转点银子了。 那倒不假。唉，钱多了虽然也麻烦，可是谁叫我天生会赚钱呢？ 他忽然一本正经地问大古说， 哎，你有没有听说我赚的钱比你们的加起来都要多呢？ 我是听说过呀。 可是你也应该知道，我杀人的价钱可并不比你们高。哎， 我知道。 那我赚的钱为什么比你们多呢？ 他自己替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了。 我不但会赚钱，而且什么钱我都赚。 大古苦笑，笑得并不像要哭出来的样子，却有点像要吐的样子。绣花鞋却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 别人要什么我就卖什么，要我杀人可以呀，17500两，钱到命除，从不失手的。要我赌钱可以呀，我腰里有副牌，谁来跟谁来，只要有钱能输，就算你的钱是刚从祖坟里挖出来的，我也照赢不误的。 好好好好好，有性格有性格。 别人要我唱一曲，可以呀，一曲5000两，钱到就唱。 哎呦，一曲5000，我说他贵一点了吧？ 不多呀，非但不多，还嫌少一点呢。 那有谁肯花5000两听你唱一曲呀？ 这种人多的是啊。 那他们是不是有点疯啊？ 一点都不疯。 那你唱的哪一点比别人好啊？ 一点都没有，只不过我这个人跟别人唱曲儿的那有很多的不同啊。你想想啊，那些一肚子肥油的暴发户们能请到当今江湖之中最成名的杀手之一到他们的喜庆堂会上去唱曲子，哦，那是一件多有面子的事啊。 我说这倒是真的。 嗯， 他们给你5000两，你肯不肯去唱啊？ 我不肯。 嗯，那5000两多不多？ 不多。 是啊，所以我比你们赚的钱多，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天色渐暗，夜色已临，西门吹雪仍然独坐不动。 绣花鞋压低了声音问大姑：嘿，那个人是谁啊？ 你不知道他是谁啊？ 没注意呀，刚才只注意你了。 现在呢？ 哼，一个人又不是石头，又不是木头人，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那么久，哼，想不注意都不行了。何况每一次我只要往他那边多看两眼，你就会觉得有点冷。 哦，你显然注意他是谁了。那我就有句话要先问你了。 啊，你问。 你到这里来是不是有人雇你来杀人的？ 大概是吧。那个人付了我17500两，绝不是要我到这里来陪他睡觉的吧？ 那你知不知道你要杀的是谁呀？ 啊，不知道啊。 哎呦我天，那你最好还是赶紧求个神能好。 求什么？ 那求神保佑你啊。你那个主顾没有疯，要你来杀的人不是他。 绣花鞋跟着大鼓的手看过去，那个人仍然独坐在岩池之上。 他说：哦，什么？为什么不是他呀？那他是谁呀？ 西门吹雪。 绣花鞋呆了，吓呆了。 西门吹雪， 他从未想到过只凭一个人的名字也能让他这么害怕。他这一生之中好像从来也没有怕过什么人，可是现在他却忽然觉得冷，冷得要命。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4条眉毛的人。 4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4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在修吧。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白衣少年见西门，高山之巅乱纷纭，瞬忽之间说疑问，司空摘星假亦真。 在苍茫的夜色之中，西门吹雪的一身白衣看来仍如雪。就在这个时候，黑暗中忽然出现了两盏宫灯，一个人背负着双手，施施然跟在后面走了上来，一身白衣，居然也如雪。提宫灯的两位，宫鬓如云的宫装美女，细腰长腿，仪态高雅，就算不是宫中选出的宫娥，那也必定是万夫人训练出来的职业美人。他们不但都有很漂亮的样子，而且还都有一身很不错的身手，否则怎么能在夜晚走上山巅？除了这种身手之外，别的身手当然也很不错呀，所以他们的身价那是非常高的。跟在他们身后走上来的白衣人是个白面少年，衣白如雪，面白如衣，他的腰上系玉带，配长剑，剑以玉带，那都是价值连城的。绣花鞋又问大姑：“嗨，你看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哦，真英俊，真好看，不但有样子，而且有气派。 而且他还有一样别的东西呢。” 他还有钱。 对了， 所以他就是你的主顾。 也对了， 碰巧是碰巧我的主顾也是他，所以我早就在求神了。 少年微笑，幸好我不是要你们来杀西门吹雪的。哼，只有疯子才会要你们来杀西门吹雪。 绣花鞋好像又有点不太服气了，他问这个少年说：“难道你真以为西门吹雪是绝不会理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只不过是说，如果我现在坚持要你们去杀西门吹雪， 哼，你们一定会先杀了我的。” 他甚至还微微带着笑说：“ 要杀我，当然比杀他容易得多。”“ 是的。” 默默已久的西门吹雪忽然说：“ 杀你容易，杀我难。” 他的声音冰冷，接着说：“ 可惜他们也杀不死你。”“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只要一出手，就已死在我的剑下。”“ 你的剑呢？”“ 剑在。”“ 我为什么看不见？” 西门吹雪不回答，也不必回答。他的剑为什么要让人看得见呢？他的剑谁能看得见呢？西门吹雪只问这个少年： 你说不要他们来杀我，为什么要他们来？ 因为我要知道。 白衣少年说： 我是个非常有身份的人，不但能把你约出来，而且还能要这样两位大名人先开路在这里等我。 哼，我知道啊，你的眼睛那一向是长在头顶上的。 哼，我至少想让你明白，我也不简单。 西门吹雪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花了很多银子找他们，只不过要我明白你的身份？ 是的。 那么你这位有身份的人又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约我来？ 你看呢？ 依我看，以你的武功，只有送死。 白衣少年大笑： 像我这样年少多金、英俊潇洒、又有身份又有地位，而且还有钱的人，如果连我都想死的话， 哈，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恐怕已经死光了。这也是真的。白衣少年接着说： 我到这里来，只不过想要用一用你的剑。 西门吹雪沉默，他沉默，只因为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沉默了很久，才说： 我的剑是用来杀人的。 少年时他常说这句话，少年时仗剑杀人，纵横江湖，这句话说出来如金铁交铮，多么有豪气啊。此时此刻，纵横天下事已成过眼烟云，他再说这句话只觉得有些俗气，可是在白衣少年听起来却还是有豪气有魅力。他甚至鼓掌： 好啊好啊，很好。英雄的剑不去杀人，难道去杀猪杀狗吗？我要用你的剑，本来就是请你去杀一个人的。 杀谁？ 杀一个想谋害陆小凤的人。 陆小凤，多年未见陆小凤了。 紫金之巅那一战至今已有多少年了？一剑西来，天外飞仙，昔日的名侠剑客今日在何处？ 西门吹雪眼中非但无泪，眼神反而更加冷酷，他冷冷地告诉这个白衣少年： 如果你要杀一个想谋害陆小凤的人，你就不该来找我。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的对象是陆小凤，不是我。这个人跟我全无关系。 他又告诉这个少年： 你要杀他，只要去找一个人。 找谁？ 陆小凤。 西门吹雪说： 你要杀他的对头，当然只有找他自己。 这不但是真话，而且是至理。更重要的一点是， 陆小凤自己应该能管自己的事，已经用不着我出手了。 如果这件事情他不能管呢？ 那他就应该去死。 如果我一定勉强你去替他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就会要我去死呢？ 是。 是不是立刻就要我去死呢？ 是。 西门吹雪的回答永远是这个样子的，永远是如此简单直接，正如他杀人的那一剑。白衣少年笑了。西门吹雪如果要杀一个人，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死了，现在西门吹雪要杀他，他居然还能笑得出，不但笑得出，而且笑得这么愉快，这一点甚至连大谷和绣花鞋都觉得很奇怪。更奇怪的是，这个人看起来总让人觉得有点神神秘秘，奇奇怪怪，他居然还要说，西门吹雪，你真行啊，我知道你一向都很行。他说，你要杀人比别人要切一颗萝卜还容易，你要杀我当然更容易。白衣少年的笑非但愉快，而且能让别人也同样的愉快。他接着说，你刚才说过我的武功很差，大谷和绣花鞋虽然都是当今江湖中一等一的高手，可是在西门吹雪的面前，他们大概是连动都不敢动的。大谷跟绣花鞋既不能也不敢否认。白衣少年接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哈，我听见你要杀我，本来应该怕得要死，可是我一点儿都不怕你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西门吹雪看着他，眼神既不冷酷也不温柔。西门吹雪看着他的眼神就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就好像在看着一片空无。白衣少年接着说，我不怕你，我不怕你，只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杀我，你不能杀我。少年居然如此说，西门吹雪还是没有拔剑。白衣少年接着说，西门吹雪杀人以一瞬之间，一瞬间就可以杀人无数，像我这样一个弱小的人士啊，我凭什么认为西门吹雪不敢杀我呢？这个奇怪而又神秘的白衣少年接着说，我当然是有理由的，至少有好几点理由，没有人能想得出他的理由。西门吹雪要杀人的时候，世界上有什么理由能够阻止他？可是这个白衣少年居然把理由讲出来了，而且还真的有效。他是怎么讲的？这个白衣少年讲出来的理由当然是有理由的，而且是别人想不到的理由。他好像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出来，想不到西门吹雪居然就打断了他的话。 其实你就连一点理由都没有，我也不会伤你毫发。 真的？ 当然是真的。西门吹雪说出的话，从来没有人怀疑。 西门吹雪要杀人，根本就不需要任何理由。西门吹雪不杀人，也不需要任何理由。白衣少年接着说，是真的，是真的，我相信。 西门吹雪如果要杀你，就算你是个弱女子，就算你是陆小凤的情人，就算你是那个牛肉汤，现在你都已经死在剑下了。 那 请问我现在为什么没有死？因为一个很好的理由。我相信天下再也没有比这个理由更好的理由了。 哦， 什么理由？什么理由？为了什么？ 因为你虽然不是男人，是个女人，而且就是陆小凤最近最喜欢的那个牛肉汤、牛皮汤牛大小姐，我却不是西门吹雪。 这个人说， 我从头到脚，从头顶到脚底，全身上下却没有一个地方是西门吹雪。大鼓傻呆了，绣花鞋傻呆了，牛肉汤也傻呆了，不管他是不是牛肉汤他都傻呆了，何况他真的就是牛肉汤。他知道西门吹雪是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个人刚才的样子那就是西门吹雪的样子，孤独、寂寞、冷。如果你认为用这五个字描述西门吹雪还不够，一定要用十三个字才够，那么这十三个字就是除了孤独、寂寞、冷这五个字之外再加上八个字：骄傲。骄傲，无情，无情。这个人刚才看起来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可是现在好像不一样了。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西门吹雪，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剑神呐、啊！这样一个人，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如果西门吹雪需要一个人死，这个人怎么能还活到现在？牛小姐盯着这个人说：“ 现在我知道了，你绝不是西门吹雪。如果不是他，你是谁？” 他相信这个人就是西门吹雪，只因为他已经从这个人的身上感觉到西门吹雪那种孤独和萧索，也已经感觉到那种独一无二的凌厉的剑气。除了西门吹雪自己，还有谁能够给别人这种感觉呢？ 牛小姐说， 西门吹雪的脸本来就像死人，非但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而且连一点表情都没有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多数人是要远远地看见一个穿着一身白衣如雪的白衣人，而且还带着一把长而窄的乌鞘剑，他的腿就会发软，哪里还会敢去看这个人的脸？结论是，所以在理论上来说，要假扮西门吹雪，那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啊。 这种理论无疑是正确的，只不过理论和事实通常还有一段距离，所以牛小姐又说，事实上要扮成西门吹雪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为什么？因为他的剑气和杀气，无论谁只要一看见西门吹雪，立刻就会感觉到他那种凌厉逼人的剑气和杀气，而且立刻就会被震慑。所以这个世界上能够改扮成西门吹雪的人并不多，以我的看法不会超过三个人。 哪三个？ 西方玉罗刹、陆小凤还有司空摘星。 牛小姐接着说， 西方玉罗刹就是那个西方魔教的教主，司空摘星就是那个小偷，陆小凤当然就是那个长着四条眉毛的陆小凤。白衣人说， 自从阴沟赌房那件事情之后，西方玉罗刹好像从来没有再出现过，何况他本来就很少在江湖中出现。 好像是。 所以我当然不会是他。 好像不会。 我当然也不会是那个超级混蛋陆小凤。 我看你也不像。 所以我恐怕只有是司空摘星了。 那恐怕是。 白衣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的眼力好像还蛮不错嘛，只可惜你还是弄错了一件事。 什么事？ 司空摘星不是小偷，是大偷，超级大偷，而且好像还是偷王之王，连陆小凤看见他都头大如斗。牛小姐接着说，能够让陆小凤爬在烂泥里去挖680条蚯蚓的人，除了他好像还没有第二个呢。司空摘星大笑，刚才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气已经完全消失无踪了，直到现在牛小姐才相信陆小凤说的话，这位偷王之王他实在是个天才，实在是想办什么就像什么。陆小凤曾经告诉过他，我曾经在一个叫做幽灵山庄的地方看见过一个人能把自己改扮成一条狗，可是这个人却说他的本事那还比不上司空摘星的三分之一呀。大古和绣花鞋也傻了，他们虽然已经听见过司空摘星的名字，偷王之王在江湖中名声之响亮并不比西门吹雪差多少，可是他们想不到这个偷王居然改扮成了剑神，而且能够骗过他们。他们也懂得易容术，干他们这一行的人没有不懂易容术的。这本来就是一个要做职业杀手的最基本的条件，可是他们想不到一个人竟能在一瞬间把自己的气势声音完全改变。要改变一个人的容貌不难，要改变他的声音那就难了，他一定要先学会传说中的那种可以控制咽喉肌肉的本事。所以大姑什么话都没有说，他从身上掏出了一叠银票，用双手送到牛小姐的面前，摆在了地上，然后就像一只肥肥胖胖的蝴蝶飞走了。绣花鞋也没有说话，也走了。走时的脚步当然要比来的时候轻多了。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